众聊哦。 客庄漫游去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客家好心情》，我是柏摩罗尼。今本人吼，我会特别来讲的是乌米。当当人见过乌米，但是呢，摸落来看乌米到底是样板好看好料的蔬菜。台山县啊哈，旁边原因哈，台山县村头哈，离乌米村哈，当当人见过摸落来。峨眉村呢，这个地方呢，人口也只有900多人，300多户人家。我们整个峨眉乡也只是5000多人，在新竹县里面比五峰乡多一点哈，因为五峰乡只有4000多人。那我们峨眉呢，有6个村，但最热闹的就是峨眉村，也不过2条街，一个成功街啊，一条峨眉街。行政中心就是在峨眉村。对五米村里地北哈，因为呢农会，因为乡公所，因为个消防队，因为呢邮局、卫生所、学校，全部都因为五米村。好，我们峨眉呢，农会啦、乡公所啦、卫生所、消防队、驻警，都是在峨眉村。我们回想啊，这个峨眉呢，在1897年，我们成立了峨眉国小，当时的学生只有80位。可是在120几年之后，在2020年，我们的学生才剩下55位。校长跟老师都很努力，希望不要被废校，也要方便峨眉这个村庄里的小孩子不必跑到外县市就读。这个就是峨眉的情况。那来到峨眉呢，从外环切入峨眉村呢，你可以看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的天主堂，不要小看天主堂哦，我们的天主堂它的建筑里面的彩色玫瑰玻璃，还有它的壁画都值得看的。还有呢，旁边的丹桂宫也是百年的古刹。在早期因为关刀山大地震呢，它被摧毁，那是1935年的事。它因为在1873年就建立了，在民国35年又重建，这个是峨眉人的精神信仰的中心。他主要祭拜的就是三官大帝、天地、水，还有神农，还有文心君。诸位要知道，客家人的地方几乎都是自然崇拜的三个神子，就是天地水。好，我们常讲的三元，好，你只要讲到三元宫，大概就是客家聚落的庙。那这里进主拜的也是这三官大帝。那因为这个峨眉村呢，四面环山啊，是一个小盆地。那峨眉有山多，老鹰多、蛇窝多，还有该分头多。我们常讲的老人小孩坟墓是峨眉的山多的好山好水，很多人来这里啊买地盖坟墓。还有当年呢，非常有名的演艺人员孙悦来到了峨眉步道，看到峨眉非常多老人小孩，所以募了一笔款，在我们峨眉唯一的大楼买了6楼跟7楼作为峨眉老人和小孩子活动的场所，也取名为天伦馆。我喜欢峨眉，因为峨眉当安全，吃东西没又买问题，中午有2间面店，我们中午就有2家的面摊子，晚上是没有餐厅。那去年呢，在我们的台山县外环有了 Seven 和全家，所以要买东西其实也很方便，街上有3家的杂货店。但是我们必须讲，你到了峨眉，除了在峨眉的峨眉村散步也很休闲。那如果想看书，我们峨眉国小里面有一栋建筑的2楼是我们的图书馆，看报纸看杂志也没有人会跟你争，如果想在那里看书也很安静。但是如果你到了峨眉，千万不要错过美食，那就是峨眉国小对面的建成饼行，一个百年的老店，3代都在做饼。它的饼特别是竹签饼，俗称的猪油饼、肉饼，是非常有名的。 很多人从台东花莲跑来峨眉买他们小时候记忆最美的肉饼。那它的饼呢，烤的不会太干，里面的馅的味道也特别的香醇，然后呢吃起来在喉咙里也不会太干，所以呢一般人对它评价非常高。那也是我品尝竹券饼觉得它是最好吃的。如果诸位你到了峨眉村，请你不要错过，来我们峨眉村晃一晃，享受这个安静的村落。因为我们的这所在都安静，记得我们和高对面的街饼店当有名百年的老店，作为猪油饼特别好吃，有经过一天而来，当多的发连推动员很久来买，所以诸位峨眉这个村落请你不要错过，不要空路宝山而走。那因为我们要讲峨眉有太多可以来讲的，所以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，我们希望下一次诸位跟着我来了解峨眉，来享受峨眉这个环境，让你也跟我一样能够很休闲的体会这个安静的村落。什么音恩音哈扎利白恩音长来结束恩音的欧米的地方什么大家